好了，北京时间的17:04，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那么目前呢，来自北京市交通委的路况信息显示，城市路网交通指数是 4.1， 处于轻度拥堵级别。环路方面，北五环的香泉桥到香白旗桥的由西向东，东三环三元桥到双井桥的由北向南，东二环广渠门桥到建国门桥的由南向北。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快速路方面，学院路花园北路到北四环的中路辅路由南向北，以上路段的平均运行速度低于每小时20公里。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交理论，汁香浓郁，甜蜜转化；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北京时间的17:06了，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维。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磊啊。 今天呢跟以往的节目还是一样的，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除了有十秒入戏以外，我们今天还是要送出大量的礼物。 对对对，我看了分时段是1、2、3、4这四节都有，很能是不 是？ 是 的是 的 哎呦厉害 了。所以呢我们要简单的给节目做一下小小的预告啊。除了要给大家发礼物之外呢，我们今天大概是这么区别的。 是。 第一、第二和第四节目时段呢，专门要请我们的业内人士跟大家说说，比如说这段时间您去哪儿看雪呀，泡温泉呐、滑雪呀，比较合适的地方，可以让我们的嘉宾给大家说说。在第三时段，我们要分享礼物 哦， 好东西。 什么？ 我大概看了一下价格，哇、这个海参好便宜啊！ 哎呦，直接打了个大折，是不是？ 不光是打大折 啊， 他送的东西就值回一盒海参钱了。 哦，那我不买东西，直接要奖品行吗？ 那 不靠谱是吧？ 你把他们公司收购了， 我开心。 然后另外呢，我在听众发的信息当中也看到，好多人都发了很多关键词，比如什么西单商圈啊，比如说还有人发什么798，类似这种。我们也可以简单预告一下，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除了要跟建行的朋友要说一些跟银行有关系的内容之外，还要专门就上一周没说完的话题，请两位业内的怎么说吃货吧啊，继续来分享一下商圈好吃的地方。 我记起来了，是两位大美女。 是 的 对吧？上周呢好像刚刚介绍完三里屯附近。 对啊， 是吧？ 你比如说像 SKP 啊，然后你再比如说 什刹海地区， 对对对，都还没有说， 都没说呢 是吧？ 明天我们会让他们二位继续跟大家分享。 好嘞。那说到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这就是出城网的创始人张波。波哥你好。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波。 现在适合滑雪了吗？ 滑雪应该早都开始了， 北京周边的都开了吧？ 北京周边的一大部分，基本上90%的都已经开了， 都已经开，不管是比如说纯天然的还是人造的，反正都开了。 纯天然的不行啊。 但是我想可能张家口或者再往北应该有的地方靠谱， 就是靠近东北方向的是没有问题、 哦、 但是靠咱们，你像现在目前为止，在咱们比如说从张家口到内蒙古这一圈范围之内，现在目前它的整个降雪量还不行、哦、 还差点意思。 对，野雪的这块可能还差点事儿。 因为在今天直播当中，真的只有我边上的这位搭档他算在滑雪当中是一位好手， 以身试过法， 就是 不是试过法 啊， 以身试过拐。 对，我告诉你，哎呀，我就惨痛的经历啊，在我本命年那一年呀、啊，大年初几啊，初二也不是初三，去到了北京著名的某山啊、滑雪场，我就不提前面那几个字了哈，前面那一个字，我滑到一半的时候， 我刚刚想上高级道，结果就从高级道滚落了下来，直接撞在了他的一个那种保护的圆的那个一个墩子上，然后脚骨折了。 嗯，是因为有人撞你吗？还是就是自己技术的原因？ 自己技术的原因，再加上前面有一大姐虚晃了我一枪，你知道吗？我往下滑的时候吧，她呢也是滑，但是她突然拐了个弯，然后 U 型弯，然后再拐过去，我就想躲她，结果我脚底绊断了，一个趔趄之后我就控制不住我自己了，就冲下去了。因为高级道确实是太高了，比我想象的高的太多，我在底下看没觉得，但是上去以后我的心脏就差点没蹦出来，真的，我当时都想坐那个叫什么魔毯叫什么东西，我就想坐下了，后来觉得不好意思，我都上来了，我干嘛呀？我怎么也整一回，结果整出事儿来了。 嗯，那恢复了以后，你最近滑过吗？ 再也没去过， 啊，再也没去 过。但是我试过滑冰。就当年咱们不是还有那个，怎么讲呢？也算是这个探店的活动吧，就是五棵松那边开了一个冰场，哎呦嘿，特别棒。 嗯， 我觉得我用了一个小时时间， 会了。但是滑冰，我觉得跟滑雪还不太一样，因为你穿上那个冰刀以后，反正我觉得崴脚的可能性大。 关键看谁教。那天我们来的是全国女子单人滑的冠军 啊，那不一样 啊，那不一样，上来就直接给我们来，我们能来三周跳，立马就惊着了哈，啊，然后就教了我们简单的几个动作，然后还有防摔的一些动作，或者说你摔下来以后怎么摔的一些正确的动作。 嗯， 反正我就不怕摔了吗？啊，就这空地儿，因为我摔我也是扑通一下，我可以用屁股用胳膊先着地，那滑雪可真不好控制，你就揉下去了呀，太吓人了那玩意儿。 听懂了吧，张波？ 他 我建议你再也不要参与这项活动了。 他跟我差一个级别，你知道吗？就是， 什么级别？ 就是，我跟他差一个级别 啊！您还跟我差一个级别？ 就是他的意思是 啊， 你呢直接抱柱子了，他呢为了不让自己受伤， 啊， 他上网了， 上哦挂网上了， 对吧？ 对对对对对， 安全多了吧？ 哎呦，安全多了。但是您那造型可比我优雅多了，是不是？ 而且就是我旁边一帮朋友看着，哎，还是拿着镜头对着我，然后说，哎呀，好潇洒的一个动作呀，然后说我直接就下去了，就上了网上去了。 我还看了一个动作，就当时特别的吓人，也是曾经第一次我滑雪是在这个乔波室内滑雪场，我们有一同事，一女主持人，直接她滑过去以后，也是前面有一个安全的隔离带，她整个人撞过去以后，在空中翻了360度，又吧唧摔在了地上。 说后来 起来弹弹吐，哎，没事儿，哎，我再来一趟，这只有中级道不过瘾，哎。 这个说实话呢， 真的 确实是，我从那个之后了，然后我就再也没上过中级道了。我说是这个中级道，我就可以休息了，我就在初级道上溜达溜达就可以了。 哎，是， 这是一个勇敢者的游戏啊！来来来，既然今天出征网的张波来了，那来吧，开始给大家介绍吧，北京周边。 北京周边的，如果说滑雪的话，我觉得说如果是级别高一点专业的啊，我觉得比如像磊磊这样子的话，然后完全可以直接上到那个到张家口去 中级道。 不是，他不是已经上了高级道了吗？上都上去了也不差， 他本来想坐魔毯下来的。 就是的呀，哎呀， 没事，再上去一次也可以，可以坐飞机去嘛， 哦， 对吧？啊，然后我觉得张家口那一带的整个这个滑雪场的整个这个级别啊，应该是适合这个专业的这个领域里边的啊，就是人去挑战挑战，就是比如像你已经开始步入啊，至少已经上的高级道了哈。我们根本就还在中级道上去了一次，就再也不上了，是属于这种级别的。所以说是为啥？我觉得说是，如果按分类来说，第一大类就是选择专业级别的，一个是在就是在张家口方向，第二一个专业级别的话，然后就是在内蒙古的赤峰，啊，就这两个方向啊都是适合的，就是距离我们比较近的这个范围之内啊。如果远一点的话，当然可能我们很多朋友选择都很清楚了，什么亚布力那边的，对吧？啊，还什么北大湖的， 包括新疆， 就是 哦，对， 就是 对吧？ 啊， 对，其实很多地方现在都有了，除非比如说你到广州去吧，可能想找个滑雪场确实有点困难哈。但是在我们北方区域、西部、北部这些区域，基本上都是有滑雪场的 哦。 所以说是远一点的，可能相对来说，对于我们有上两三天时间，可能不一定说是就是专门去，除非说是确实有一些专业运动员，就专业特别特别特别喜欢的。就是之前我有好几个朋友，他特别喜欢的，然后每一年都换着不同的场地去滑雪，甚至有时候有些专门还跑到国外去滑，跑到什么加拿大呀等等这些地方专门去滑雪去。但是我觉得说是咱们现在不一样呀，啊， 我们不一样， 就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呀？ 张家口这个地方将是未来的这个冬奥会的一个主场地啊， 是 主战场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地方是还是值得大家去可以去尝试的，不管是吃住行，对吧？还包括你的整个所有的整个这个滑雪上面的各种级别、各种花式滑法，还有包括滑野雪的办法，这个地方都可以去完成你的需求。 嗯 啊，而且它的整个雪道吧，比如说云顶或者太武，他们的雪道的整个级别都是在。都至少是在100条以上的这个级别的雪道，所以说是你根据自己的情况去选择，我就只负责在底下看看就可以。 哎，那比如说在云顶啊等等这些地方要在哪儿滑雪，住宿条件能收容，你能收下那么多的朋友吗？ 您放心，云顶它本身就是有一个酒店，这个酒店它接待个几千个人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这么大、啊？ 对对对，它的整个已经是超五星的一个标准的设施， 所以有点小贵， 就是价格确实是，就是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嘛、哈，就是除了这个，你看云顶了、太武了，太武的价格也差不多，知道吧？就大同小异，对吧？就是基本上你去那个地方待上个两三天的话，差不多就是将近在4-5千块钱左右的这个消费标准，啊，就是说，你不管是从住宿呀，住宿可能基本上差不多在，最普通在1000多，啊，然后相对来说是，如果说大家可以选择就是。差不就是适中的，或者说我觉得是像我这种级别的，对吧？我只适合 你还好意思，你无级别的， 你是 什么级别？对，啊，我就可以就是随便去选了，比如说，万隆的那个小坡上溜一下，对吧？就儿童区去晃一圈，这比较适合我的啊。所以说，就是大家可能就是说在，因为张家口的整个滑雪场的场地非常多啊，而且就是根据您自己的喜好，您可以去做不同种的。选择对吧、泡温泉吧，就是在张家口和我们这个北京市区 正中间有一个温泉带嘛，对吧？这正好是比较符合的，比如说到昌平泡泡温泉呀、到这个怀来泡泡温泉，正好是介于这个张家口的这个崇礼滑雪场和这个北京市区的这个中间，所以说是这是大家能够去选择的。如果说是哎专业滑雪，我还是推荐真的是到张家口去啊。 哎，那我问一个专业的，因为反正喜欢滑雪的人特别喜欢。我是滑过2-3次，但是真是没有到喜欢的程度。也就是觉得啊还挺有趣。也就仅此而已了，所以以后也没再滑过。所以你比如说像磊子，你说是滑双板的。难度大还是滑单板的难度大？ 业内呢是有这么一种说法，就是说你上手的话啊，就初学者啊上手双板快， 对， 因为它两个脚同时接触地面，而且同时可以控制。那么单板呢上手慢一点，但是如果你会了以后再想进阶往上提高，做一些高难度的动作，或者说是滑更高的一些更陡的一些这个坡道的话呢，双板难度就特别大了。单板掌握起来就更容易一些， 明白 啊？就是提高的空间会非常大，所以现在身边好多的朋友都开始直接玩单板。 难怪呢，我从中级道摔下来，原来是滑的双板摔下来的。 哥，别给自己找理由了， 这个不分。这还是个勇敢者游戏啊，还是个勇敢者游戏。 对对，我特别感兴趣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您提那个太武小镇啊， 对， 因为之前说是在张家口那边是。新建的一个小镇，全新的，特别的大。现在建成了吗？里边什么情况？ 它现在目前为止，大部分区域都已经开放了。就是说是肯定还在陆陆续续还有一些设施的完善，对吧？当然说是，比如说它就是以前我们大家都知道崇礼有个崇礼小镇， 对， 它是一个小镇。然后太武呢是在崇礼它不远的一个位置上，然后又重新打造了一个类似于崇礼小镇的一个这个 镇子， 一个镇子啊。然后那么滑雪场呢就在它的整个这个镇子的这个附近，所以说是我觉得就是大家去太武的话和去崇礼小镇的话，就是说是基本上我觉得说是一个是旧的吧，一个是新的，但是都不是特别旧。因为什么崇礼小镇它从打造出来这个滑雪场，是因为它是之前是有一些这个也不算是特别大的这种滑雪场，不没有像云顶这样的这样级别的哈。那么说是也是因为这个在我们这个冬奥会吧这个期间，那么经过这几年的建设，然后现在目前为止太武小镇它的整个 从不管是冬天夏天的项目啊，都已经非常成熟。不管是我们是从这个雪，就是这个滑道上，就是正常那个雪道上，然后去走，还是包括它的一些这个各种花式滑法的这种雪道，还有包括它的整个一些汉滑的这个设施设备都非常的完善。 嗯啊，好，来吧，接下来我们就开始送实惠了。 好 啊。本节目的奖品是由潘家园礼物提供，价值500元的纯手绘青花瓷茶杯一份。 嘿， 昨天我们在上节目的时候，有朋友还说呢，我要一个碗， 我要个碗。 我说非常抱歉的通知您，这个还真没有。 对，我们是青花瓷的杯。 是的，潘家园26周年答谢会蟠桃会将于本月的22号到31号盛大开启，线上线下同享9.9元限时购。详情请咨询电话86395714。 对，那么另外还有一份奖品哈，本节目的奖品呢是由丰台永旺梦乐城提供的，价值300元的永旺丰台店的观影卡一张。冬日绵绵哪里逛，丰台永旺梦乐城享欢畅，这里有歌声，有欢笑，有美食，还有奇妙。今天呢，我们会送出2份奖品，将会有2位幸运听众来得到奖品。那么希望大家留下您的姓名和电话。 是的，您真实的姓名再加上您真实的联系电话。当然了，最好在后面您得写清楚，说我要青花瓷的 啊， 或者说我要观影卡的。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归堆儿，归堆儿完了以后就可以进行机选。 是是是， 哎，对，因为您要不说清楚的话，可能您本来说哇，观音卡怎么给了我一杯子呀？ 是是是， 对， 要弄不好，哎，又一个杯子，又一观音卡，有这可能性吗？估计没戏。 天哪！ 得嘞，咱进段小片花儿， 吃喝玩乐大搜索，一口一口吃掉拥堵。 刚才让张波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是在北边滑雪是吧？ 对。 南边滑雪是是只有上次我们说大兴的那一个滑雪场吗？ 南边的话，其实在天津啊，就是比如在盘山，就是东南方向啊，还包括西南方向也都有。现在包括在河北野山坡的一些地带，也都已经陆陆续续的把这个滑雪场，因为现在整个全民好像都对这个滑雪滑冰都开始运动起来了， 尤其是南方朋友，哎呦，特别喜欢滑雪， 因为他们 见不着雪嘛。 平时冲浪冲得多的话，然后找到那个刺激比较多的情况，然后可能就会选择，哎，这个滑雪是个什么概念，对吧？所以说他们对这个滑雪的这个期望值，因为，和我们北方从小就是经常会碰到下雪的这种场景，可能还要高很多。 对 啊，就比如像我们到了南方，就是到了这个沿海的一带，我们去看海边是一样的这个性质、是这样子的。 那因为南边是因为我们上次一块介绍大兴的时候，其实在大兴吃喝玩乐的地方有很多，那大兴那儿有自己的大型的滑雪场，很大的很大的，但是我真的是记不起来名字了。但是我从人家的微信朋友圈里能看出来，人家那儿比如说有公开课啊，有开放时间，然后让很多那边的小朋友们可以去那边参观学习，然后教练教他们一些正确的姿势， 是 啊，等等这样，我觉得还真的是挺好的。而且他那边那肯定是人工造雪嘛，而且那些坡啊什么的都是人工造的，花费了好多的钱，然后人工造雪那些设备全都是从国外原装进口的，所以每天的挑费也是不少的， 不少不少。 所以我倒是觉得如果要是能有机会的话，大兴的朋友其实去大兴自己本土的滑雪场去滑滑，对吧？就不用远道去天津啊，包括去更远的地方。 对对对对， 我觉得应该还是不错。 他现在其实说，对于很多的一些朋友，他们就是尤其让孩子去滑的这种滑雪教学课程 特别多， 对吧？就是非常非常的多，就是大家可以去学一下。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其实我们小的时候是没有这种教练的。而且也不具备这个条件的， 对呀， 对吧？最主要是不具备这个条件，所以说呢，就是为什么说是具备这种条件的，比如东北的，为什么好多教练大家一听说话就东北大碴子味全出来了，对吧？然后说是啊， 人家有技术， 但是确确实实他们是从滑野雪滑出来的， 没错没错， 对吧？ 好，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说说这个国内看雪看海的一些这个目的地选择。当然了，如果您有任何的关于咱们国内的旅游方面的一些需求啊疑问，都可以发送信息到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丽华快餐。 国博二十七岁的安徽选手徐海峰，他以566分的成绩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了，北京时间的17:30，接下来我们将电话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郭工。郭工你好啊。 哎，你好，主持人。 哎，经过了一天的这个天气变化呢，早上起来我觉得出门还行，能见度还好。现在逐渐的在黑天之前，我发现啊，这个雾色有一些浓重了，是不是这两天气温升高之后，紧接着就该到来的是一些雾霾天气了呀？ 嗯，再就是这个明后天，天气有发生变化的一个方面。 哦， 那么我们先介绍一下，就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 好。 天气的主要变化会出现三个方面的变化。 哦，什么呢？ 一个就是今天后半夜天上的云呢就开始增多了，到明天有可能会转为阴天，但是呢不会出现降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明天白天的这个气温将有所下降，因为明天白天这个光照条件变差了，气温就会受到影响。 嗯， 预计明天的最高气温是在6度左右，这个比今天南郊观月台9度的这个最高气温呢下降幅度是3度左右。那么这里顺带的说一句，今天9度的最高气温是近7年12月中旬气温的第二个高度。 哇！ 啊，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天气的第三个变化是明天傍晚开始，这个扩散条件会进一步的下降，也就是说呢，现在有点下降，明天白天稍微再改善一点，然后到明天这个傍晚前后，扩散条件会进一步的下降，将会出现一次轻度到中度霾的天气过程。那么后天这个北京天气的变化呢，首先是明天爬满这个天空的云，会在后天凌晨，也就是周五的凌晨消散。后天白天大部分时间是晴天，但是到傍晚前后呢云量又会增多。其次呢就是明天暂时下降的这个气温到后天就会再升回来。而且有可能达到近期气温的一个最高点。现在咱们预报这个后天的最高气温是10度。 我的天！ 有可能会突破10度大关。 都12月底了，还10度大关，那是不是有点不正常啊？ 它这个呢，就是说在最近这几年来讲呢，这个这一段时间这个气温是明显的偏高， 是吧？ 关于这个就是能不能突破10度大关，这个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下。 好， 现在看呢，就是有这种可能性比较大。这是第二个变化。那么第三个后天第三个变化呢，就是说明天卷土重来的这个灰霾天气预计是到后天的早晨到上午会逐渐的散去。这个持续时间呢就是10几个小时的这个过程呢比较短。因为后天早晨呢有一股这个弱冷空气影响北京，到时候呢这个北风刮起来了，这个灰霾天气都就待不住了。这是咱们北京的一个天气变化。 那么其他地区呢？ 就全国来说呢，这个重点呢是有这么两个区域，一个是今后4天，江淮、江南、华南一带，这个阴雨天气呢会再度的发展，开启了这个多阴雨天气的一个模式。其中是21号，也就是周五的时候，江苏和安徽南部一直到广西北部这一带，都会有重到大雨。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明天。西藏至云南西北部和四川的西部，等地今天遭遇的这种强降雨雪天气啊，明天就基本会这个宣告结束。明天这个四川西部和云南大部分地区呢会转为晴天，只有西藏东南部还有一些弱的雨雪天气。整个来讲就是这么两个区域，一个呢就是说， 这个未来几天江淮江南华南一带这个阴雨天气持续，而且呢有些地方会出现中到大雨。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之前的这个西藏这个到云南这一带的这个雨雪天气比较强的雨雪天气明天基本结束，剩下的只有西藏东南部还会有点弱的降雨天气，这就是这两个重点，是这样的。 嗯，好的。那么也提醒啊，去往上述地区的听众朋友呢，之前啊一定得做好天气方面的关注了哈。再次感谢郭工哈，辛苦一天了啊，谢谢郭工，再见。 好，再见。 好，稍后为您带来的是876路况信息。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不能牵动你的心，但能拖动你的车。 拒绝套路，人保直销车险，情话靠得住。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通车搭电救援服务。冬日有人保，一享轻快车生活。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好，北京时间的17:35，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一条事故路段，目前的机场二高速进京方向平房桥有事故，请后车小心了。那么另外呢，机场高速出京方向三元桥到五元桥，进京方向温榆桥到五元桥行驶不畅。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环路车流相对集中，包括有东部城区的东二环北段北向南方向，东三环的北段南北双方向，东四环的北段南北双方向，东五环平房桥区北向南，远通桥区的南向北方向。再来关注一下西部环路的西二环全线北向南，复兴门桥区南向北，西三环中路南北双方向，西四环北段的北向南方向。再来关注一下北部环路，北二环西段东向西，北三环东段东西双方向，北四环西段的西向东方向，北五环肖家河桥区林翠桥区的西向东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流相对集中的。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师傅，我们在这儿，我这车咋的了？ 冬季车辆容易出毛病，我帮你拖到附近修理厂看看吧。 多少钱啊？ 你不是买了人保直销车险吗？百公里内拖车搭电换胎都不收钱。 买车险就图踏实和放心，明年我还要选人保。 搭电换胎百公里拖车，天寒地冻的日子里也要有人保，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道路救援服务哦。 有人保，轻快生活随我想。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我的萌猪放肆玩，一起嗨翻天！即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 APP 领养萌猪，人人有福袋，每周 PK 有惊喜，升级抽金条，详询95559或各营业网点。我的萌猪放肆玩，一起嗨翻天！即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 APP 领养萌猪，人人有福袋，每周 PK 有惊喜，升级抽金条，详询95559或各营业网点。 吃喝玩乐大搜索，一口一口吃掉拥堵。 北京时间的17:38了，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直播，我是王维。 哎，我是高磊。 当然还有 我是张波。 欢迎波哥。 重新说 我是张波。 好 啊， 欢迎 他们给波热的。 是啊， 对， 真是得了啊。其实呢我们说到哈，现在这个冬天哈，这个气温呢也是反复无常，但是呢总体来讲呢，到了应该是冬至吧，下周的时候就应该是数九寒天了，得进入数九的天气了，那天气肯定是越来越冷啊， 是 特别适合大家出去滑滑雪泡泡温泉是吧。 哪怕您说比如说我不滑雪 啊， 我就为了看看雪，其实也是有地方可以去的嘛。 有啊， 哎，比如说周末我周五晚上走，周日晚上回，就大周末的2天的时间能去看雪吗？ 可以的。 就是有还能去好多个地方都可以看到 哇、 啊、还能去好多地儿。 对，从北京出发啊、哦、你要 你别说让大家去杭州看雪啊， 这个杭州看雪我估计你现在不知道 就不赶趟了， 对，已经过去了那一阵儿、嗯、对吧，那只能是碰运气的去看， 对对对 对吧。然后说从北京出发，然后因为雪有雪的这个比较大部分集中的区域还是在东北和内蒙古啊这一带， 是 啊，所以说是就是靠比如河北，从北京往北边数的这一部分，对吧，这个是雪量是比较多的啊。当然说是昨天新疆也下了一场大雪啊，确实是新疆不是这个西藏也下了一场大雪，而且还昨天特别霸屏了一个朋友圈。当然我昨天偷了别人一张照片，我看太漂亮了，但是是去年的啊、嗯、但是不过昨天确实下了很大的很厚的一层雪，今天我们好多一些朋友他发朋友圈发出来的，我看到基本上说是有将近有个半尺厚吧。 啊，这么大、啊！ 对对对，他们车上落的雪是我看用目测的哈、 哦， 啊，大概是有那么半尺厚的雪， 嗯， 啊，所以说是就是看雪吧，其实说，离我们比较近的就是周六日两天的时间，然后你比如说是从北京，我们可以到这个内蒙就是属于承德和内蒙古的交界的位置就可以。 嗯， 基本上就可以看到的，一个是在这个赤峰境内的，属于赤峰境内的这个乌兰布通这个草原上，它现在的这个雪基本上差不多就是都是在脚脖子以上的，这个快到膝盖跟前的这个雪了，所以说是这个地方是比较集中性的，现在是目前很多人就是在趁周六日从北京出发，然后到去看雪的一个地方，看雪拍雪玩雪，啊，因为他那个地方玩雪也有很多不错的项目，比如说是一些雪地的这种越野车，啊，当然是雪地越野车，就是一般情况是这个当地的司机去开，因为当地的那个他不是说是正常的这个公路啊，他是需要在有一部分他们正常游览的那个线路，啊，是穿越的一个路上可以去看到的。当然还有一些这个像，他们这个就是会有这个万马奔腾的这种表演啊，就是一大群马在整个雪地里边啊，然后奔跑的这个场景。啊，也是非常非常壮观的，而且就是包括，就是去乌兰布通吧，大概就是因为路上的这个时间嘛，大部分路段是没有雪的，就是比如你从北京走的话，大部分路段都是没有雪的，但是只要一旦到了这个过了三海坝啊，然后再往下走的话，然后基本上是路上就是全部都是有雪了，对，所以说一般情况就是我们自己开车过去的话，可能不是很好的一种选择，对吧，就是建议说是就说是你，所以你要确实是想开的，我见到有很多朋友他整个这个雪地胎都已经换上了啊，然后去这个地方去看的雪，而且就是在赤峰的比如说大青山啊，就是大青山或者黄岗梁整个这一带啊，基本上都是有雪的，而且现在的交通咱比较方便了，它不像以前一样，说白了就是我们从北京我们出发要去很地方去其他一些地方可能比较时间比较偏长，比如我们从北京我们到哈尔滨，周五晚上坐一晚上火车就到了哈尔滨了， 对， 哈尔滨再有四个小时的车程，然后基本上你不管是到了伊春到了亚布力到了雪乡整个这一块全部都可以看到雪，还有包括就说基本上差不多就是四个多小时车程啊，都能够看到雪，而且雪还非常非常的厚啊，所以说是为什么说周六日两三天的时间去这些区域当中去看雪是没有问题的， 就人家那儿一直在下，是不是？至少是肯定有雪。 它已经是现在来说都已经到膝盖了。 哇！所以那天上节目的时候，有一位听众朋友他就发信息说，每年到春节的时候，因为他是北京人，每年到春节的时候，全家人一块儿都在哈尔滨。 嘿。 因为他可能除夕或者是初一初二啊都在北京， 对， 然后就奔哈尔滨 就看雪去， 对对对，看雪。然后后来他也解释了，他说主要是因为觉得到那边的话特别纯粹，就比如说冷也冷的特别纯粹，吃也吃的特别纯粹，再其次是因为有雪，因为他深爱北京，但是北京这些年吧，每到春节的时候都不下雪， 就北京有点在下雪方面不太争气，去年都多少天了呀，一直到三月份才降了第一场雪， 是是是、哦，所以人家说为了找到儿时的感觉 啊， 所以春节的时候都跟家里人一块儿都去哈尔滨， 也挺好的 啊，是也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 啊。 包括刚才波不是说了在西藏，前两天不是下的雪吗？我们听众老年人，人家发照片了，西藏的雪，哦天哪， 蓝天白雪绿水啊，真漂亮， 真漂亮。这是在一个公园里边吧？还是在哪儿？ 真不知道，因为西藏我没去过。 哦，真是看起来这个开阔呀，这个视野特别的开阔啊。 是的，是的，是的。不过呢，在此还是要再次说一下我们今天要送给听众朋友的礼物。而且在此啊，得跟我们听众朋友说啊，无论是我们青花瓷的茶杯一份，还是永旺丰台店观影卡一张，我们本来想机选的，一看，哎呀，参与的人怎么这么少呢？所以潜台词就是命中率会相对有点高。 对呀， 所以大家赶紧报名。报名的方式我们再简单的说一下，因为我们机选的时间一会儿大概在18点之前吧， 是 就要进行了。统一说一下啊，本节目的奖品是由潘家园礼物提供的价值500元的纯手绘青花瓷茶杯一份，潘家园26周年答谢会蟠桃会将于本月22到31号盛大开启，线上线下同享9.9元限时购，详情电话请咨询86395714。 还有一份奖品，那本节目的奖品呢是由丰台永旺梦乐城提供的价值300元的永旺丰台店的观影卡一张，冬日绵绵哪里逛，丰台永旺梦乐城享欢畅，这里有歌声，有欢笑，有美食，还有奇妙。 是的啊，无论是茶杯呢，我们是要随机的抽取两位朋友， 对， 观影卡呢也是随机的抽取两位朋友，所以您呢就把您的真实的名字加上您自己的电话，包括后缀，您得写上我是要观影卡呀，我还是要茶杯呀，对吧？有所区分啊。加油加油。 当然了，我们也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和我们来互动交流哈。说一说比如说您往年冬天都喜欢去哪儿看雪，甚至是咱们反季节游的感觉啊，去看海也可以。当然了，今年春节期间或者说是冬天哈，您有哪些出游国内方面啊出游的一些问题，您都可以请教一下咱们的波哥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为我跑腿，为我理赔，为我竭尽他所能。 是谁对你这么好呀？ 是人保直销车险，车险管家理赔全程托付，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还免费送还，不出门就能办好理赔手续，太方便了。 人保直销车险，大品牌，服务好，理赔全程托付，靠得住。 选择人保直销车险，助我一享轻快车生活。 4001234567， 我的萌猪放肆玩，一起嗨翻天！即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 APP 领养萌猪，人人有福袋，每周 PK 有惊喜，升级抽金条，详询95559或各营业网点。我的萌猪放肆玩，一起嗨翻天！即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 APP 领养萌猪，人人有福袋，每周 PK 有惊喜，升级抽金条，详询95559或各营业网点。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刚才张波讲了一下看雪，比如说到赤峰， 对， 内蒙，然后包括哈尔滨，都可以。哎，吉林呢？ 吉林当然没问题了。吉林它因为从哈尔滨往那个方向去走的话，往雪乡方向去走，然后其实他们这个算是也算是就是紧紧相连的，一个是看雾凇啊，然后在吉林的话可能大家就是比较相对来说是比较近一些，然后去伊春也可以看雾凇，吉林的当然去长白山，对吧？当然看雪还包括在内蒙古的阿尔山，阿尔山的雪景，还包括这个再到更远一些地方，比如到了冷极，对吧？然后或者说到了，当然肯定还有很多一些人到北极村啊，就是整个这一片区域之内，你去赏雪都是没有问题的。 好，哎，那相比之下，要是坐火车去吉林的话，是会不会更近一点？ 它是这样，就是说，因为他那趟班车吧啊，其实就是那一趟就是当天晚上发车，早上到的，对吧？就是一个是到哈尔滨，一个到吉林。啊，它时间是几乎是一样的，然后就是说是你就是因为你从吉林那边你要再到看雾凇的地方，和你从哈尔滨对吧啊，然后再到雪乡，整个因为你只要从哈尔滨走这个雅雪的这个公路， 对吧？差不多整个沿路两边都是有雪的，而且也是都是有玩的一些项目。那么到吉林这边的话，它是一个从吉林是从东边那个方向，然后继续往下走，然后到雪乡这个方向。哈尔滨是从稍微偏西北方向一点这个方向，然后往雪乡方向去走的。啊，它处于一个居中的一个阶级。 哎，真的，这高铁真的是太好了。 对 对， 就是现在去很多的地方，基本上原来坐飞机可能。您想想，您得提前到，然后有可能因为种种原因延误，所以飞机就晚点。但是高铁呀、动车一点问题都没有。 对， 而且您比如说像什么去武汉 啊、 去上海，去哎呀，就很多的这些 4-5个小时 就很快就到了。 对对 对， 包括昨天我有一朋友还跟我说，他打算过些时候要带孩子去上海。 嗯， 后来。因为带孩子要去那边迪士尼玩嘛，后来我跟他说，哎，我说那挺好，我说不建议你坐飞机啊，我说你建议坐高铁，坐 这个建议非常好。 哎，对对，后来他大概就过了20分钟 啊， 然后他就给我回的信息全是图片 啊， 后来他跟我说，他说伟子，我发现现在有从晚上大概是几点 啊， 我认真看了。认真没记住啊，大概是晚上10点还是11点有一班从南站发车的，第二天早上起7点到上海的， 哦， 就是这个高铁呀。 嗯， 后来我说时间长点吧，他说不，基本上一站就到，而且呢，火车里的那个舒适条件特别好，现在全都是原来，比如说你到卧铺， 嗯， 可能有个小帘儿， 对， 对床上下铺， 嗯嗯， 现在人家那个更高级了。就是拉小帘以后里头可以是双人的， 哦， 而且人里头还带卫生间的，还可以洗澡， 就独立的都是。 后来我还说哟，我说这高级了，哎，这多少钱， 哦， 然后人家也发了照片，大概600多块钱， 不贵呀， 还可以吧， 差不多跟平时白天坐那高铁。 如果要是带着孩子一块去，哦，你想晚上上车那直接 早上睡一觉 就直接睡了吧， 嗯， 然后早上起7点到，下车了以后直接奔迪士尼， 嗯， 多好。 对，还得赶早班。我告诉你，迪士尼就得早去。我曾经也是，应该就是在今年的1月份我去了一趟， 嗯， 我那个时候是在寒假到来之前，春节之前， 就算淡季吗？ 淡季啊，我天呀，当时开大门的时候呢，全员广播非常高兴地告诉大家，今天我们才来了20000多人，是我们就近一个月来的人最少的一天。哎呦，我心里可开心了，哇，这个特别好，特别好。然后我就开始抢各个项目嘛，你就得排队嘛，有那个优先权。我再一进去，我再一抢，人还是特别多，一个项目啊就有那么2-3个哈，啊，怎么也得排1到1.5个小时才能排上。这我就心说了，这要是夏天6、7、8月份暑期的时候，那还不得照着半天儿？人说就是半天儿，你一天也玩不了3项目。但是那天我好来，基本上把所有，他除了有2个是检修之外， 嗯， 所有的我们全家全玩了一遍。真不容易，但是就是有点这冻得得的， 哎，那不错了。那至少你们家孩子还给你面子 啊。 你想熊丽她老公 啊， 嗯， 那天还发着高烧，带着他们家老大说去玩这个， 嗯， 因为他们家孩子相对小嘛， 嗯， 然后去排队也是排了1.5个小时， 嗯， 那你想他爸都发着烧呢，陪着孩子在那儿，到了那儿的时候，他们家老大看，天哪，气流涌进，太可怕了，跟他爸说我不玩了，他爸说不行，排1多钟头，你说不玩了，必须玩，爸。我想上厕所，真的气死他了。 这种情况是最恐怖的，你说排了1个多小时，跑不排在跟前，我不玩了。 哦， 啊，这种的确实是真的说是，而且你让他发着烧， 对呀， 啊，带着孩子， 对， 啊，你说真是不容易。 但是你又没法跟孩子，嗯，那什么， 对 吧，哎？ 没事没事，以后可以到大兴东那个娱乐城里面， 哦， 也很恐怖的，贵州嘛。对吧？ 啊，就你上次 说的那个，我上次推荐过， 在黄果树边上的那个， 对对对对对， 哦， 在安顺，对吧？ 哦， 啊，然后他那个也是非常大的一个游乐场，应该是要比长隆的那个所占地面积，还包括他的娱乐项目，就是不差上下的， 嗯。新开的吗？ 对对对，今年7月份才正式营业。 哎呦， 嗯， 那住宿各方面呢，跟长隆相比您觉得， 哎，这边的住宿我可以告诉你，住宿条件你不管是想要说是这种什么两室一厅的这种住宿的啊， 哦， 就是算是公寓性质的， 哦， 然后还包括一些就是5星级酒店标准的啊，因为它安顺就是在市区的这个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新年快乐，恭喜发财！ 孩子们新年快乐！来，给你们发压岁钱了。 今年的压岁钱是黄金的，还能换不同的衣服呢， 还有橘子的香味，我喜欢。 黄金压岁钱，我们都喜欢。 买红包到建行，金猪压岁快乐成长。中国建设银行压岁金系列之五猪年压岁金，为小朋友专属定制的黄金压岁钱。中国建设银行。 吃喝认嘴领路，玩乐由心前行。我们的目标是掏空景点，赏心悦目，扫荡城市，随处为家。从南嗨到北，从西笑到东，吃喝玩乐大搜索，造出自我。 好了，北京时间的18:05，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我们在今天节目的第一节最开始的时候就预告过了，我们今天还有好吃的给大家，而且今天要分享的这款海参真的是便宜 哇！ 当然了，货真价实啊， 当然了， 不是说好我们缺斤短两所以便宜了，而且真的是比它的门店便宜，包括它送的东西都值回海参钱了。 对，所以呢在这里我们觉得要特别提醒大家，接下来这一个小时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呢边介绍您呢，听完了以后如果感兴趣一定要及时的去下单购买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干海参，因为我们的优惠时间就截止到今天晚上的7点， 是的， 不到一个小时了， 是的， 对吧。 来，先隆重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三节嘉宾。 这就是海洋堂的市场人员崔健，我们的老朋友崔健，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 今天分享的这款海参，刚才我们说那个都对吧？ 都对，都对，没错。而且我相信很多听众的话，只要一听到说海参啊，肯定就是我来了。刚刚的话，那个王老师说，今天这个海参是第一个价格最优惠的， 对。 第二个就是我们品质肯定是好的，不会说我价格低了品质下去了， 对， 跟门店的品质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只是你更好的是我拿到了门店拿不到的价格，以及门店享受不到的政策。那么我先跟大家说一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 好， 我们说这个可以说是现在在社会上最时尚又最方便的一种特级海参的吃法，就是海燕堂的这个净干海参60克装，原价的话我们现在的市场售价是1680，那么今天给到的大家的价格是1100元，并且还要赠送50克的这个海参丝一盒。那么如果大家一次性买两盒的话呢，我们特供价是2000元，相当于又直降了200块钱，并且赠送这个叶瓜参丝，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海参丝两盒，这是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政策，但是也是同样只有50盒的这个限量。 售完为止。 对， 而且也到我们今天节目告一段落19点的时候，我们在线的这个分享活动也告一段落了。 对， 所以今天我们的关键词两个，一盒海参，另外一个两盒海参，两个关键词，因为 都可以， 对，分的方向不一样， 是是是，就出现的链接不一样， 送的东西也不一样 啊，对，就刚才您说的这个送这东西就值不少钱呢， 对对，值啊， 你尤其是买两盒海参那个赠送价值就将近就800元的海参丝两盒呢， 对， 是 是吧？ 对，我们可以先抛开我们这个正品来说，我先说一下这个赠品，对，这个赠品啊，其实它是一种国外的海参，是加拿大的野生的叶瓜参丝。那么其实我们说中国海参有很多种，世界海参大约有1100多种。那么加拿大的这个叶瓜参丝呢，相对来说它的这个蛋白质含量会更高一些，基本上能够再占到80%左右。但它的口感呢，就是更 Q 一些，就我们说它的口感更紧实一些，所以它的这个食用来说的话，更适合干嘛？我们家里边拌个凉菜。煲个汤，它这个口感爽脆一些，所以要比我们的常规的鹩刺参要区别于它的口感上和食用方向上不同。那么鹩刺参我们都知道，就是在中国的药典当中，《本草纲目拾遗》当中有记载的，而且是李时珍特指的，说辽东海滨有之的鹩刺参是品质极佳的这个海刺参，所以这是对于鹩刺参的一种我们说的赞誉。那么今天为什么给大家带来的，刚才我说是现在社会上最时尚的吃法，又是特级的海参。我们知道常规的这个海参在食用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泡发， 比如说我要前两天泡水，然后煮一个小时，再泡两天，我才能够去吃海参。但是现在的社会当中，我们追求的就是方便便捷，我怎么样用最快的方式享受到最高的品质？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海盐堂的净干海参就能够达到这样的要求。我们会每一个海参里边给大家赠送海盐堂专用的这个海参泡发杯， 嗯， 然后呢，每天晚上，比如说我想第二天早上吃了，那我就晚上睡觉之前把这个海参放到这个泡发杯里边，8到12个小时之后就可以食用了。如果说家里边，哎，我现在要出差了，没关系，同样带着海参，带着杯子。晚上睡觉的时候，第二天，哎，早上起来一样可以使用，就它的食用便捷性非常非常的高。 哦，那就是说拿这个杯子，一宿时间直接泡发，第二天就可以及时。 是，所以这是我们说的方便性，然后它的时尚性，就是，哎，现在我们发现社会的年轻人开始懂得滋补养生的人越来越多了， 是是是， 所以呢，他们也在追求这种方便和时尚，而且很多的我们说现在的一些老年朋友，他可能自己在家去泡发海参的这个过程，他不会非常的熟练，所以导致他的这个海参泡发的效果不理想，导致营养价值流失。但是只要你买的是海盐堂的净干海参，你就完全可以忽略到这样的问题。 那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就是送这个杯子不光是可以泡发， 对， 也说明咱们泡发之前本身咱们自己的产品实际上就把内脏等等着都处理干净了。 是的，没错， 你只要做泡发一夜这个时间的功夫， 对， 就可以吃。 对，就是它的方便性。而且我们说这个特级海参是什么，现在其实大家在市面上大部分买的这个干海参都是一级海参， 嗯， 但是也有少部分的二级海参，那特级海参是要高于一级海参的，就是它里边的含盐含水都要比我们在市面上常规看到的海参要低，也就意味着你花了更低的钱买到了更高纯度的海参。 嗯，那接下来我觉得有必要就跟大家来说一说，为什么这个季节要吃海参，这个海参吃完了以后对我们的身体有哪些个功效。 嗯， 其实刚才我们还在节目当中提到了一下，我记得说天气的时候说了，马上过两天就冬至了， 对， 这天气就是越来越冷了。 是， 其实有的人说进补的时候就正好就开始从冬至这一天是最好不过了，那么吃海参是不是就最好的选择呢？ 是，因为其实我们会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北方的习惯，原来是冬至吃饺子， 对， 后来现在很多的北方人已经开始习惯了叫冬至吃海参了。 哦，是哦。 为什么？因为其实冬至是一年24个节气当中最大的一个节气，又叫这个极阴之至，阳气始生。 嗯， 就是这一天是这一年当中最阴的时候。 对， 那么过了这一天之后呢，阳气开始慢慢的去生发。那很多人会感觉说，哎，为什么在冬至说虽然说是阳至始生，但为什么感觉这个天气会越来越凉？ 嗯， 然后这个身体会越来越容易出现感冒的症状。就是我们用一个比较简短的话，就是说每天散失的这个热量会大于接收的这个热量，虽然是阳气生发，但是我们知道补不了，就要虚不受补的这个概念。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大量的去食用这种滋补品，或者是能够好的饮食习惯的调节的话，对于人体的阳气补充有非常非常好的这个作用。所以包括很多的这个北方地区，我们说海参食用叫九九为宜，中国有三九嘛，那么海参的食用当中其实就是把每一个九天作为一个间隔，大约在81天左右，从冬至开始吃海参，吃到什么时候呢？立春的时候。就你哪怕一年四季其他时间我不吃，但是在这个时间吃海参一定是效果最好的，也是最佳适合的，大约是81天的这个食用量。 我之前就有朋友就说他跟他母亲坚持多年了，就是从大概可能不是那么的准确，不一定是从冬至这一天开始，大概是从12月份开始吃，一直吃到春节过后，大概也得几十天了哈，50-60天了。基本这些年他跟他母亲也70多岁了，从来不感冒，就是冬天的时候从来不感冒，所以身体素质明显的提升了。而且其实他工作也特别的忙，没有时间锻炼，而且觉得有点虚胖的那种感觉。原来是身体经常会感个冒啊，发个烧啊，但是从吃完了这个以后，他跟我说身体变化非常之大。 其实就是现在有很多人身上的常见病就是亚健康嘛， 对对 对，你就需要给自己的抵抗力要增强一点。 对， 在此呢也要跟几位听众朋友说啊，比如说 Lucky包括 L 啊，您都问了，比如说关键词有发海参的，L 问海参怎么买呀？我们再次跟大家说啊，就是先要关注我们车玩的大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注完了之后，您只要发关键词，比如说一盒海参。 对对对，这是一个关键词啊， 哎，或者 四个字啊， 或者是两盒海参。 对， 当然了，您那个一无论是大写的也好啊， 小写的都 OK， 啊，小写的也好啊，阿拉伯数字也好都 OK， 因为我们都可以模糊认定，没问题啊。嗯，包括 Lucky， 您这么发是一定分享不到，他发的是。一个海参， 你要买我们也不卖， 对，有点难。来，正好呢，小鱼儿也问了一个问题，说那无论是一盒还是两盒，他想知道在一盒当中几个海参呢？ 我们现在这个一盒海参是60克，里边是18头，就是刚刚小鱼说的，就18个。18个的话呢，其实我们现在算下来，如果说我们在整个我们按正常的这个中医食性理论来说的话，吃81天，你大约买2盒4套的就可以了，就买2套2盒的，就基本上能够满足你整个在冬季的这个食用了。其实尤其马上就要到了这个元旦了嘛，那么其实马上到元旦的话，可能很多人会想，哎，我在元旦送给家人什么？其实这个我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感触，就我在前一周的时候给我爷爷奶奶买了很多这个海参，然后当时呢给我爷爷打电话的时候，我说，哎，我说给那个给你们两个买了一些海参啊，过两天给你们，哎，你不要买这个干嘛，要花很多钱什么的，后来我说我已经买完了，我说你这个你要不要你都得要了，然后我爷爷说啊，那你买完了，那我就跟你说了吧，其实我自己本来也要买来着， 哦，你看， 但是呢就是不想让我花钱，所以他就说不要，但实际上他本身有这个需求，就是他当时跟我说啊，本来我自己也要买的时候，当时的心里就是，哎呦，感觉很欣慰，就是正好我买的东西是他想要的东西，因为确实很多家里边的父母可能有这方面的需求， 对对， 滋补的需求，养生的需求，但可能他不会告诉子女或者是孩子，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尤其在元旦了，天气冷了，都想说自己的父母身体能够好一点呀，家里边的这个家人心里能好，身体能好一点，所以送什么我感觉不如送健康来的快乐。 对对对， 送健康的话，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净甘海参其实一个非常非常适合在冬季滋补的这样的一个食材。 对，大家伙呢可以回复关键词一盒海参或者是两盒海参，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超值链接了哈。 对，大家可以先发着啊，我们接下来10秒入戏。 好，哎，最近这微博抽奖你参加了吗？ 哦，你是说那王校长1人10000那抽奖吗？据说113个中奖者只有1名男性，这不是歧视我们吗？ 嗨，人家解释了呀，那是因为男性用户话少，在微博上活跃度又不高，可能被当成机器号给绿掉了。 哦，明白了，沉默是金。哎，这机器太不懂我了。 哎，别说，有懂你的呀，建行会懂你 APP 懂啊，只要你是有贷款需求的企业用户，就可以随时查看建行小微企业的信贷产品信息，不用登录，只要填写企业的名称全称，勾选行业，再填写企业上年度的经营收入和近一年的企业纳税总额，马上啊就可以试算出贷款的额度，你要是符合条件立马就能贷款，全程在线操作，几分钟就搞定贷款了。 不是，停停 啊啊， 你说的这么容易，那借错了人怎么办？ 哎呀，没事，你不用操心，人家建行会懂你 APP 有先进的生物认证，包括人脸识别技术，一刷脸就把你身份给识别了。 哦，说半天能给多少钱？ 我告诉你，信用快贷最高额度可达300万呢。如果是小微企业手中有房产资源，申请抵押快贷产品，借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 我建行会懂你，真的很懂你。 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您的车主权益来了。 现在办理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可享积分换油、优惠洗车、道路救援等基本权益，更可享平安车险零利息、零手续费、零首付、30分期优惠。 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一张您和爱车都会心动的信用卡。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网站。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来见见， 嗯， 你再说一下咱们今天的这个优惠力度。 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盐堂60克的净甘海参，原价是1680元，但是今天的特供价是1100元，并且赠送50克的海参丝一盒。 你先说这一盒海参丝价值多少钱？ 价值398元。 嗯， 然后呢，如果一次性购买两盒的话呢，我们的特供价是2000元，并且赠送价值796元的海参丝两盒。 我天，太值了， 值吧？ 哦， 所以大家记住啊，我们今天的关键词啊就是分享。 嗯， 关键词一盒海参，还有一个是两盒海参。真心话，因为海燕堂他们当然了，自己的产品有很多， 对， 但是我真心觉得拳头产品，一个是他们的海参， 嗯， 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的燕窝 啊，对 对， 95%含量的一个燕窝， 哎，是的，是的，这是他们的拳头产品。哎，那咱们这个特级海参进货是、嗯、是从大连啊，还是 我们会根据现有的这个门店的情况来会结合，比如说我们就近的门店、 嗯、 如果有货的话，我们就会从就近的门店给大家发货，那如果就近的门店没有货的话，我们会直接从大连的这个工厂给大家去发货、 哦、那就好，那就好。 嗯，提醒大家啊，我告诉大家，今天我们这个特价的这个优惠价格哈、啊，只仅限到40分钟之后，也就是晚上19点结束。如果而且我们还有数量限定哈、啊，只有50套， 对， 就两盒的装的那个是只有50套。 对， 如果您想，比如说快到元旦了，我想给老人呐、啊、或者给亲朋好友送上一份哈、嗯，您现在就得赶紧下单。下周崔健来不来呢？还是另回说的呢？是不是啊？ 对， 正好现在买下周就能到。 可以确定下周不来， 这事儿严重了。 春节前来 啊、哦，春节前那就一竿子支到下个月去了。 所以就大家一定要抓紧，因为刚刚我还跟王老师在说呢，我说上一次我们再去跟大家，就是大家买这个东西的时候，一次性买了5盒， 哦， 就买了量很大，然后是店里的顾客，然后这个后来店里边人给他哎掐算，哎你这个东西可能要吃完了，你该回购了、 嗯、 然后这个给这个顾客打电话，顾客说啊、哎、我最近不买了，我刚在电台上买了5盒，够吃好长时间了。 真是咱们呛了他们柜台的行了。 是是是、嗯、来让大家先发着关键词一盒海参两盒海参、 嗯、 咱们接下来接着10秒入戏。 好， 一入冬总感觉今年就快到尾声了，又想着给亲朋好友买点新年礼物啊， 那我给你推荐一个呀， 啊， 建行金， 建行金行喜庆， 对，好啊，我告诉你啊，这个建行金实物贵金属，包括投资金条类产品和纪念金类产品。投资金条类产品呢，哎，你懂的，那就是投资嘛。金条呢是个人资产配置的重要组成部分，谁家还不藏几根啊？建行金投资金条呢有浇铸类的金条、梯形金、金挺等多个品种，那么重量规格呢也挺齐全的。那么另外，建行金纪念金类产品呢最有特点的呀，就要算是咱们建行的百福生肖系列金条了。每年呢推出一款，设计风格独特啊，浮雕工艺精美，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投资收藏馈赠都满足您的需求，你说是不是送亲朋好友都特别合适啊？ 嗯嗯嗯，谁不喜欢那沉甸甸的金子呀？设计又精巧，这必须得来一个。 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营业网点均有销售。 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吃喝玩乐大搜索，一口一口吃掉拥堵。 来，我们抓紧时间再问问我们的崔健啊。 嗯， 比如说丽丽说了，说那个问一下嘉宾，平时在泡发干海参的时候，因为他没说是从哪儿拿来这干海参啊，他说发现泡的那水怎么有绿色的呀？这什么情况 啊？长毛了是吗？ 这个的话其实要根据你所购买的海参的这个品质产地都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海参它所处的这个环境，天然环境可能泡发出来的这个海参就会有不同的这个颜色、 嗯、 那如果你会对这个事情有疑虑的话，我建议今天可以买点金干海参去，可以避免掉这样的问题了、哎、 就能看出差距来了、 嗯、对，而且刚刚那个我听你们两个这小片表演得很好啊。其实建行金确实不错，我自己也买了 哦。 以上如果要听到这个广播的建行的朋友们，你看我们礼尚往来嘛， 嘛，啊，今天还是也来一点吧。 当然可以，当然没别的意思啊。我前些天，我的一个好朋友，他住院了，然后那个动手术嘛，然后这两天啊一直在诉苦，说你看我在医院也没人看我，特别难受。哎，从昨天开始不一样了，开始晒各种幸福，啊，说张三说专门从东北路过北京看了我一次， 您瞧瞧， 李四专门从大东边到大西边来看了我一次，然后晒的其中的一个礼品。就是海燕堂的这海参， 真干海参， 哎，对对，还真是，真是， 对对对。 当时我说，嚯，你老幸福了。 嗯，这是对于这个怎么讲呢？生病的、有病的一些朋友，肯定是能够起到一些这个滋补的功效。但是咱们普通人到了这个季节，也特别适合吃， 非常适合 啊，尤其是中老年朋友， 对 吧？ 对对对。而且我非常建议大家在冬至的时候啊，后天的时候包饺子的时候放点海参饺子，一下子感觉又不一样，身体滋补又有了，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适合的选择。 对，而且听说咱们那海参，如果是泡发开来，泡发特别好的话，其实特别大个儿，是不是？ 对，传统的干海参的话，个头会很大。但是如果说这种我们特级的干海参已经经过一次性的这种低温熟化，营养保留很高了，再去泡发的话，它的个头不会很大，但它的营养会非常高。 品质就是不一样。 是 是是。兔子脸圆圆没关系，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因为他说上一次他买了咱们的燕窝，然后因为运输过程当中可能包装盒有所破损。然后跟咱们海燕堂的工作人员联系了，咱们推荐了他离他家最近的门店，又去门店换了新货。他说：“哎呀，服务真的是特别好，一定要表扬一下。”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您放心好了啊。好，还有最后的40秒，来，崔健再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这个优惠产品。 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海燕堂的60克装的净干海参，原价是1680元，但是今天的特供价是1100元，并且赠送价值398元的叶瓜参丝一盒，如果一次性买两盒的话，特供价直降200元，只需要2000块钱，并且加送796元的海参丝两盒。 所以我们的关键词是一盒海参和两盒海参，但是是限量的啊，我们就50盒，所以到19点我们节目告一段落，也真的就告一段落了。 对对对，大家抓紧时间吧。好了，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聊。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老公，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老板，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老爸，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所以关爱家人。如果要喝酒，记得提醒一句，记得带董酒。预订电话400-919-6188，400-919-6188。 董酒可是中华老字号，大品牌，有面子。 董酒可是为数不多的纯粮食酿造白酒，添加百余味本草入曲，5年时间酿制，不仅口感柔顺，而且更健康。 如果要喝酒，记得提醒带董酒。贵州董酒窖藏系列来自中国白酒核心产区贵州，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预订电话400-919-6188，400-919-6188， 400-919-6188，400-919-6188。 改革春风吹满地， 告诉你个大秘密， 中国人民真争气， 装修真的不费力，从毛坯房到临包入住999一平米，一线的建材，靠谱的施工，钦点的监理，实木的家具，名牌的电器， 这个世界太疯狂。 齐德龙东墙，快打电话抢400-606-8866。 齐德龄东墙冬装福利棒400-606-8866， 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体验红旗座驾，感受五星安全实力。

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工商银行携手故宫文化发行2019皇家贺岁礼，恭迎贺岁金大福年，千足金压岁钱克重一克，正面仿康熙御笔亲题福，精美剪纸风格鸿运福珠，反面为中国四大神兽寓意默默守护祈福镇宅，另含一套五福红包，仿康雍乾道家五帝亲笔福，寓意五福护佑，福佑一生。金猪贺岁，五帝献福，工行各网点有售，参与祝福接力活动，最高优惠66元。 吃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FM 87.6，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北京时间的18:34了，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我们瞬间已经进入到最后一个单元了。大家好，我是王维。 大家晚上好，我是高磊啊。 嗯，今天我们节目啊，我天哪，真是信息量好大呀。 对呀。 送听众朋友不同的礼物。 嗯。 然后包括还有那么实惠的海燕堂的海参， 是 包括张波还介绍了那么多的好去处。 嘿， 这样，嗯，既然最开始的时候要求张波了，也得说说看海的地方， 对， 对吧？不光滑雪， 嗯， 泡温泉，看雪的地方，再说两个看海的地方吧。说完了看海的地方，我们就得啊回答一下听众朋友的提问了， 对， 好吗？ 嗯，好的。现在看海了，其实说。就是咱们中国海岸线还是比较长啊，就是我觉得我从离我们近一点的一个地方推荐一下，比如到山东， 啊， 山东看海其实相对来说距离我们还是算是比较近一些，就是在这个季节啊，夏天咱就单说了，啊，就是在这个季节了，其实很多的一些朋友会在这个山东会到这个威海那个方向去， 对，青岛啊，威海啊， 对对对对对，青岛他们也会去，但是去威海的相对来说更多一些，因为那边有个这个烟墩角嘛。啊，山东的这个荣城的这个烟墩角，然后去拍天鹅的人很多，也就是在尤其是在这个元旦这个期间，就是元旦前后，还包括春节这个时间段，啊，很多人都会选择到这个地方去拍这个，啊，那么其实就是这是一个对于很多喜欢摄影的一些朋友，看天鹅的朋友。啊，然后去选择，但是在那边还可以泡泡温泉，啊，我觉得也是非常不错的一种选择。 嗯， 虽然你看不到很多的这个雪吧，但是在这个季节吧，就是在这边说它不冷也不是，它属于海洋性气候，就是冷吧，稍微也是有一点点冷，但是应该没有大家想象的，比如到了渤海湾里面那么冷， 嗯， 对吧？啊，然后其实今天我觉得说是，如果给大家推荐看海的话，我觉得还是往咱。整个这个最南边那边去走走，对吧？ 嗯、 啊，到海南去，啊，这个一杆指的比较远一点。当然， 那而且就现在来说，它的价格应该算是稍微的低一点了吧？ 它从现在到一月中旬， 中， 对，价格都不是很高。 哦， 但是要想提高上来的话，就是基本上到了这个1月18号、17、18号以后，然后一下到了春节， 对，一直得到15。 对， 就居高不下了。 对， 我告诉您， 对， 房价、机票、 对 当地的吃饭都高。 对， 对、嗯， 因为虽然说中间跨了一个元旦， 嗯， 但是因为元旦跟春节挨得实在太近了 啊， 所以基本上大家也不会选择说那两天休息，然后非得去一趟海南。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是可能就是尤其是在春节的时候，可能就是一家人去的这个几率更多一些。 嗯， 啊，所以说是为什么就是在这个时间段，我推荐大家去这个时候去海南呢？就是一个是它机票吧，相对来说也还好，如果不是说。就是就是大家可以把机票先买到这个海口， 嗯、 啊，然后从海口你可以坐个动车或者高铁，一个90分钟吧，啊，差不多就能到了三亚，啊，因为在这个季节去三亚的话，不冷不热，不冷不是特别热。对吧？不像那个夏天的时候，它那个温度能够高达到34度左右，现在可能也就是27、28度这个温度 这样一个样子啊，所以说是也是比较适合去的。当然说去这边的话，就是大家有几种选择，其实我推荐就是一个是你选择一个落地自驾，就是说你到当地之后你做一个环岛的自驾游，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但是这就是在当地租车可能是比较偏贵一些，另外的一种办法就是说大家一个体力的办法，我觉得骑个自行车去环岛游也不错。 天哪，环海南岛 不是环一部分啊，你不能说是全部都给环了，那个环海南岛的话，那可能说是骑自行车就是不太现实了。 对呀， 就是距离又是有点远。 一般都环海南岛，我知道人家岛内都开通了高铁了。 对， 骑是骑不下来，我觉得 你骑着走这一走海南岛的话，肯定不太现实，对吧？比如你走到这个三亚，对吧？然后你走一部分从 对吧 ？这个是也是比较合适的，而且它节能环保呀，而且还省钱啊。 就我相信，就是必须得走一段，比如说最美海岸线， 对， 类似这种， 对吧？ 你骑骑自行车， 比如说到了海棠湾去转转，对吧？啊，然后这都是非常不错的一种。你要环岛的话，其实我觉得你环个蜈支洲岛就可以了，对吧？对吧？就是大家的这种选择性，就是可以跟自己的喜好。当然，在这个季节去，就去坐坐帆船，对吧？出个海，也是非常不错的一种选择，或者坐坐快艇啊，或者说是。其实在咱们一直说是我们去国外很多一些地方去潜水去，我觉得我们国内的潜水地方也可以，对吧？然后再玩个翻板，我觉得就是对于有很多喜欢这种项目的，就是我们刚不是说滑雪，对吧？是非常刺激的，那么滑水也是很刺激的，对吧？就是说是也是能够让你找到一个就是这种就是飞的感觉吧。所以说我觉得为什么说要推荐，就是大家在这个时间段去而不一定说是我们非要选择说，我们赶到节假日去， 对， 就性价比是超高的啊， 对，而且在这个时间段了，它的整个吃的方面和住的方面相对来说都不是，都不会特别的贵，除非说是你住的地方很特殊哈，就是说比如我确实要住很好的地方，很好的酒店，对吧？比如开开窗户，然后我们这个无边泳池啊，还包括这些东西的话，那么可能相对来说价格就要高一些，但是也比春节假期要低出来很多很多， 对，是。因为你想，就是像咱们不是身边有好多的朋友都是搞旅游的朋友嘛， 对。 然后这些朋友到现在就开始晒各种各样的攻略，其中就是更多的可能都涉及到一月中下旬，一直到二月中旬这段时间。然后比如说国外的很多地方，后来我一看价格，天哪！要比平时非节假日的时候至少贵上来40%， 那肯定的，有的时候甚至贵100%都有 啊，真的， 对， 翻一倍很正常， 很正常， 就是一点都不奇怪。 对呀，你比如说，我觉得相对价格还便宜一点的，比如说去芽庄，相对价格还便宜一点，但是也将近8000呢，春节期间的 还可以， 这还是。这还是不错，比如我跟你说是，比如我们正常从北京飞到菲律宾，对吧？它的整个一个机票的价格是基本上是全价票，也就是将近就是比如到我们之前去的那个巴拉望那个地方啊，那么它的整个一个机票的价格能够现在在查的机票应该是在7000多， 这就是全价了， 这就是机票的价格，然后。再加上说白了，它当地的这个住宿相对上，因为它的不是说开发的特别的那个，就是人特别多，就那样子的话，它的酒店的价格也基本上上浮了10%到20%，所以这样下来之后，你去这样一趟，可能下来基本上消费一个人在1万多左右， 很 正 常 的旅行， 很正常 啊，对。 但是平时你要去的话呢，可能是4000-5000就能拿下。 基本上是差不多5000多块钱， 对吧？ 就是基本上按照五星级的标准都已经搞定。 对，你看看，这就是翻了一倍呀。 对，其实去巴拉望，我倒是觉得有两个方向是比较好的。真心话啊，第一个呢，就是去那儿的人不会太多， 对， 因为可能外国的朋友会相对多一点，但是你就不会在那儿有一种摩肩接踵下饺子的感觉，这是第一啊。然后再其次呢，就是人民币在那边还是比较值钱的就跟说我要去泰国玩也是因为人民币比较值钱。当然了，除了这些之外，我倒觉得还有一点也相对比较好，因为去那边没有购物。 你看 就算有朋友说导游我想去买点东西，导游一定说 不好意思，我们全程没有购物，真的 就挺好的。非买什么也买，我觉得已经过了前几年那种买买买那种 疯狂购物的那个， 就是现在大家尤其是国内的朋友越来越理智了。 是的，是的， 也就是说你真非买不可，或者说是真的特别有特点的一些小商品、小伴手礼，您买一点也就到头了，不会说像原来说，哎呦天哪，我席卷整个购物中心那种，很少见，很少见了啊。 来来来，看看我们听众朋友提出来的问题吧。 对，咱先进段广告。 这么多基金怎么选啊？ 工行 AI 指数服务功能已正式上线，你不知道吗？工行 AI 指数为个人投资者提供直接投资中证工银财富基金指数的便捷工具，解决了客户选基难、投资时机把握难的困难。点击一键投资即可完成对相关指数的跟踪投资，轻松完成资产配置，方便又好用。 投资就是如此智能， 入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询工行网站或95588。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转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好的，我们首先需要来说一个吃的问题。啊，当然了，波儿如果知道的话，也可以参与发言啊。 嗯嗯 ，CY 说了，24号同事六个人聚餐。 哦， 嗯，但是兄弟，我建议，不知道是不是兄弟啊，朋友，我建议你，24号的话，你这两天得提前订位子。 哦， 咱们先不说为什么啊。 对对对， 至少得提前订位子啊。那不解释了。 我看了一下，她确实是个姑娘。 哦，是吧？她说望京地区 啊， 人均100到200，哎，这个好找。他说能不能给推荐一下。嗯，我建议到望京如果可以的话去吃小骆驼，我喜欢吃那个。 嗯嗯， 因为是陕西风格的烤串 啊。 啊，真的。嗯，环境还不错。因为先开始我真的担心，就是吃这种烤串的地方，就是里头大声喧哗的， 人多嘈杂， 抽烟的，喝酒的，什么特别嘈杂。但是人家那儿，嗯，就是您要吸烟，您到外边， 嗯 嗯， 里头没有， 没有， 哎，对对对，所以大家在那儿吃饭的整个的环境非常的好。然后再其次呢，是属于自取型的，不是说点菜型的，除非您说点个凉菜呀，要个啤酒什么，您是需要点的。吃串都是服务员一般啪新出炉的，比如说肉筋， 嗯， 端这一盘过您身边的时候，哎，我从盘里头拿肉筋。人家是按签子算钱的， 哎，这划算，这合适啊！ 当然了，当然了。后来先是我还说呢，哎，这样的话，那我都拿那个鸡翅不就完了？鸡翅的签子跟肉筋的签子不是一样的。 对，人家肯定也得 还特别好， 分别 真的。然后再其次，因为我带小熊去过， 哦， 小熊说，哥，陕西风味的烤串真的还很好吃，我觉得还不错。哦，人可多了，真的 是提前定位呗。 人家定不定不好说， 对呀，您就得现场排， 真的好火好火。嗯， 得嘞哈，我们再来问问 Ducky 这个问题哈，说专家专家，我元旦期间想去趟陕西博物馆，有人会不会太多呀？因为还有预约或者是买票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我11的时候啊，曾经去了一趟上海博物馆，发现就算是当时我预约好了，也得要排好几个小时的队。 嗯。 请教一下您， 人应该不少。 是这样啊，就是说，在冬季来说，那么这边的整个这个项目来说，它属于一个淡季的一个项目， 哦， 相对来说人就会少出来很多。 嗯， 如果你要是赶到说是暑期，或者说赶到寒假， 嗯， 因为有一些游学的项目在里边参加，所以说肯定会产生到很多一些排队的项目。 对， 啊，所以说这个时间段是没有问题，它不会说是比如像元旦这样的假期， 嗯， 尤其像博物馆这种类似在北方的这边就不至于那么。拥挤， 嗯，对，又不是迪士尼，您说是不是？ 对，迪士尼它相对来说人都会少一些， 对啊 啊， 梁岩啊，徐梁岩，他说北京周边有既能滑雪又能泡温泉的吗？想元旦去。之前看了一下镜之湖的住宿，我、哦、天哪，太贵了，是因为镜之湖它酒店式的嘛，而且人家有很多的那种独立的那个小 泡池、 哎、小别墅啊， 对对对对， 那种啊，肯定是 四合院之类的、嗯。 他说或者元旦三天，来得及的话，我去再远一点的地儿也可以，那、 嗯、 可以给他介绍一下哪儿又能泡温泉又能滑雪，啊，便宜点。 嗯，比较相对来说便宜的肯定就是在这个北京之外的，因为温泉这个项目就是在我们整个北京整个这一块项目之内了，相对来价格基本上大同小异，差也差不了多少。比如到霸州那边，但是相对来说滑雪可能就偏少一些，对吧？然后剩下的就是我觉得是就是你相对的再远一些的地方，我觉得你可以选择走张家口的这些方向啊，因为怀来那边的温泉是比较便宜的，但是它可能和滑雪场不挨着， 对 吧？啊，这是这一个方向。然后剩下就是说，我们在靠近承德，承德那边的滑雪相对来说它不是很贵，而且它也有温泉，也都不是特别的贵啊。就是说，去承德的话，可能说是它比较偏近市区的这种的项目。啊，不过也不错，我觉得承德市区里边现在，你尤其到这个冬天吧，它冷的这个温度也够，着了急了能到-29度， 哇、哦，那不就跟大东北一样的了吗？ 对对对对，其实它并不是说是不冷的这样一个地方， 是够冷的。 我有一次那个房东夜是-25度的，然后直接早上起来之后，然后过了一会儿开了锅了。 哎呦，我天！大家也得提醒您，您要是去这些极寒的地带，您那房东业什么样的呀？ 是， 您得提前看一看。 对对，应该是正常都需要在-40以上。 是， 对。 天哪！ 来，再来回答今天最后一个问题。这位朋友叫韩江雪，他说打算呢在寒假的时候出游，带两个孩子，老大呢是11岁，老二呢是5岁。想问一下有没有稍微便宜一点的，大概预算10000多块钱吧，国内外都行，主要的要求就是稍微便宜一点，那孩子呢还能住得好一点。 有，就是 他说了国内外都行 都行啊，您都可以提。 对，就是国外相对来说可能就是去东南亚的一些国家，但是相对来说我觉得在现在再去订的话，机票价格都已经上去了、然后他的整个是人均10000多，还是说一共他带着两个孩子，如果是人均10000多，你的选择余地更大一些。 应该是全算下来10000多， 全算下来也 仨人吧，一个大人加俩孩子，应该是我觉得可能是这意思。 我觉得咱们就估算平均一个人，包括孩子也算一个人啊，大概5000吧。 啊，对。 我觉得他这个费用是比如说是近一点的，我们可以选择内蒙古的连沙岛，孩子住的非常好，而且玩的项目也非常多，雪也玩了，然后酒店里面的各方面环境也非常适合5星级以上的标准，这是没有问题的。内蒙古的连沙岛就是响沙湾， 但是要去那儿的话是得先坐车到包头，从包头再有大巴车吗？ 他是这样的，就是在酒店他会有这种专门的接送服务，然后这是其一。第二一点呢，如果说你觉得接送服务可能比较贵一些的话，我建议就说是你直接在当地、 是因为接送服务是需要费用的， 对对，接送是有一个费用，但是说你可以打一车满工，就是一共下来之后就是120应该是120多块钱吧，打车就可以打到，大概就是这样一个费用，这是这边的可以消费。如果说是带着孩子，如果稍微靠近南边一点的话，我觉得说是可以去选择到，江苏一带，比如说是叫到无锡的拈花湾，然后还有到这个江苏的这个，比如到溧阳的天目湖泡泡温泉，它这个费用都已经可以足够打出来，而且坐高铁。 你刚才跟高磊介绍那个贵州的那个。贵阳的那个、 大兴东是吧？ 对呀、那个这个钱能拿得下来？ 它主要是还是取决于机票，因为毕竟有距离在。 对， 因为你的大交通就把你的整个这个费用占出来了。 对对对，因为相比之下，这个交通是最远的。 对对对，它交通它已经占一个，比如我们从北京，我们坐高铁过去，对吧？你就可以算出来一个人往返1000块钱。 对吧，就是到了江苏，对吧，到了这个不管是到了南京啊还是到了这个无锡，对吧，差不多也就是这样一个费用，坐高铁的费用，对吧， 对 啊，然后你这孩子就3000块钱，当地5000-6000块钱，然后你住宿的可以去选择拈花湾它整个小镇里边的民宿去住宿，那个特色的民宿环境非常非常的好，而且适合他一大一小的玩的各种项目体验都有， 还挺全乎哈。 对对对对对，而且就是比如泡温泉的话，他可以到溧阳天目湖那边也是没有问题的。当然，如果只是带着孩子去走的话，我就建议他只是一个地方，不要来回挪动。比如我就选择了拈花湾这个小镇，够他们玩这个2-3天的时间。然后，比如我刚刚跟他说的是，这个内蒙古的莲花酒店这个地方，滑雪加上玩沙子，再加上玩。骑骆驼等等这些项目全部加起来说好几十项啊，然后还包括酒店里面的十几项项目，然后全部加起来也够他整个3天的玩，而且距离大概就是因为都不是很远，都比较方便，啊，所以说我觉得这样的话是比较适合带孩子去玩的。 好， 性价比也是不错的哈。 对， 那么今天已经是12月19号了，元旦您还没有定的话呢，咱们得抓紧时间，到时候咱们出去一块儿出发吧。好了，那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就是这样了，我是高磊， 也谢谢张波啊，我是王维， 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打开文化之门。交织的感动，夏日轻柔的晚风，壮阔波澜的相拥，一洒草丛生，都不及你第一次望向我的面容，可是青春啊，鲜血啊，真切啊，请铭记啊，其实从未有过年轻，阳光穿透你的脖颈，就被碰碎的声音，时光呼呼你都忘却吧，就像从没有过年轻。 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岁往月来，都说最好的孝顺是陪伴，最好的幸福是团聚。工商银行北京分行恭迎敬长日，爱满夕阳红。即日起，每月15日，工商银行北京分行面向55岁以上客户推出6大敬长服务体系，幸福福利月月不迟到，愿每一位长辈因我们的祝福而欢心。关爱长辈，工行一直在行动。 北京电台携手远大先锋诵读，点亮新年。12月31日，等你赴约。开窗是雾霾，关窗有憋闷，怎么办？装远大洁净新风机呀，通风换气，热回收，高效除霾除尘。选洁净新风机，认准远大。 赫赫京都千百年，钟灵毓秀翠龙渊，千年文明古都北京，传承悠久民俗文化。北京电台听见经典，携手潘家园，与您一起共同见证老北京新文化。